这是 Alice Lee 台湾为 LibriVox 所作的华语唐诗录音，第78首《桃源行》，作者王维。渔舟逐水爱山春，两岸桃花夹去经，坐看红树不知缘，行径清晰不见人，山口前行始微欲，山开旷往悬平路，遥看一处传云树，进入千家散花竹，樵客初传汉姓名，居人未改秦衣服，居人共住武陵源，还从雾外起田园，月明松下房龙静，日出云中鸡犬喧，今闻俗客真来集，静引还家问都邑，平明驴巷扫花开，薄暮渔樵沉水入，初因碧地去人间，及至成仙遂不还，匣里谁知有人事，始终遥望空云山，不疑临近难闻见，诚心未尽思相现，初动无论隔山水，辞家终领长游言，自谓经过旧不迷，安知风祸今来变，当时只记入山深，清溪汲取到云林，春来便是桃花水，不辨仙缘何处寻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